咁而家我哋先要理解乜嘢叫妙法莲花。大家知唔知咩叫做妙法啦？睇下有冇人识得妙法呢两个字，可以随意讲下，有冇人识咧？妙法系乜嘢？冇，唔记得咗啫，系嘛？应该知嘅。嗱，妙法咧就即系我哋嘅心法。嗱，点解我哋嘅心法叫做妙咧？其实就唔妙。一条血管塞咗就会立即痛，妙妙啊，不妙，痛苦系咪？冇错。嗱，那个咧就唔系妙法，那个叫做欲缘心。这个欲缘心咧，只能帮我哋清洁我哋体内嘅血管循环，将嗰啲污糟嘅血佢清洗咗，然后咧输翻出去，去送去各个部门。这个心脏呢的用途只是这样。咁而家话妙法这个心呢，是我哋迷失咗嗰个心嚟㗎。这个心我哋系唔见咗嘅心嚟㗎。佢无形无相，但係佢能够变出万法。咁你话妙唔妙？妙，係啦。佛摩祖师讲呢，佢话心心心难可寻，欢事遍法界，择也不容真。我本求心不求佛，了知三界空无物。嗱，你话妙唔妙啊？妙！我哋个心原来欢起上嚟咧，遍法界尽虚空噶喎。原来当佢择起上嚟嘅时候，原来心尖都安乐噶。啊，咁你话妙唔妙先？妙啦，真系妙。咁啊，喺《楞严经》里边咧，佛又咁讲咯。佢话当知虚空生于心内啊，犹如片云点太子里，放诸世界在虚空形。汝等一人发真归元，此放空皆悉消云。嗱，呢一段经文咧就系讲话，你知唔知道啊？整个虚空啊，都喺你个心里边啊。咁啊，何况种种嘅世界国土在这个虚空里面，是吗？那这个虚空大不大啊？大，大到呢我们无可估计。但在我们的心里面所占的位置呢是几多啊？犹如片云点太清里，你说太清一望上的天空，万里无云偶然飘过一朵白云，是这么少。咁點喺太清裏面，太清裏面嗰一朵白雲啊，佔嘅位置係幾多咧？係咁飄渺，係滄海一粟，就係咁樣。咁你話我哋嘅心大唔大？浩瀚無邊。但係我哋依然唔知道，迷失咗，揾唔到。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就係妙啦。咁啊，仲有啫喎，妙到點樣咧？这个世界上奇形万类啊，空行水陆空行飞禽走兽都是由这个心变幻出来的，妙不妙？我们想不到了，太妙了，想不到。那还有我们这个人啊，天堂又是它变出来，地狱又是它变出来，那又妙不妙？你看看我哋人啊，嗰、那个样貌，肥啊，还是矮啊，瘦啊，还是靓啊，还是丑啊，全部都系由佢变出嚟噶、哦。咁啊妙啦，真系呢样嘢谂唔到啦。嗱，我哋试举一个例子，喺呢个世界奇异录里边咧，曾经见过一啲咁嘅啊新闻记录啊，记录世界上有啲人咧。就咁样，好地地个人条颈同埋个身嘅比例好啱嘅，本来佢系都要将自己变成长颈鹿，有冇见过咁嘅事啊？见过咧，睇过呢啲新闻纪录片啊，系嘛？系咁样将自己条颈扯到咁长，扯变成呢个长颈鹿咁样。咁你话，咁佢真系佢咁样动呢个念头，佢咁样谂，佢 佢就真係做到出嚟喎。咁真係變成條頸啊，赤幾兩隻長。咁啊，仲有一啲人咧，啊，本來櫻桃小嘴咪好啦，靚一靚咁係嘛？啊，佢都係唔中意咁樣，佢就將個口咧一拉一拉到嚟隻耳呢度，兩邊日日用個鈎鈎住佢掛咗上嚟呢度。咁、那個口咪闊到咧，咪血盆大口啦。啊，佢認為咁樣就靚啦。咁呢啲咧係邊啊？係佢個心變出嚟。你哋知唔知道喺動物裏面邊一種動物嗰、那個口闊到咁緊要噶？闊到上嚟嘅耳仔度。嚇、啊？鱷魚嚇，仲、啊、有邊一樣鱷？誒，田雞。河马吓系系啦，呢啲口啊，嗱，第日呢啲人咧，佢第日会一变成咁样嘅形态噶、哦，因为佢善用呢个心，心心念念，佢都作呢、这、一个，要自己变成咁样，佢一定成佢所愿噶、哦。嗱，你知道咧，我哋嘅心就系咁妙噶，你想嗰样，佢就得嗰样嘅。嗱，你睇下诸佛菩萨嘅样靓唔靓啊？当然啦，靓靓。好睇靓，睇极都睇唔厌嘅，系咪啊？系啦，嗱，佢就系因为咁样啊，日日系都谂，日日系咁样想，相貌相中，就系、是、自己时时系咁样去观想呢个佛像。所以咧，你哋望见嗰啲诸佛菩萨啦，个个都系咁靓噶，都系咁庄严噶。咁我哋就知道啦，呢、這个心咧就系咁妙嘅。咁啊。但是因为呢我们迷失了不懂得去找他，那就变成呢变成一凡夫了。还有我们想的东西呢都是想些不好的东西，那这个心就跟着我们成就我们不好的东西，是吧？那还有这个心呢，在这个妙法莲经里面它就叫做妙法，但是它有很多名称的、哦、那有神时呢就叫做不二法门，有阵时就叫做一真八戒，有时就叫做如来藏，有时就叫做大圆镜智，有时呢就叫做涅槃，有时就叫做禅，有时就叫做佛，有时就叫做菩提。啊，佢个名称就真系多啦，但系都系嗰一样嘢，只不过呢佛喺唔同嘅法会、唔同嘅场合里边呢他会有不同的讲法，但是都是指的一样东西，都是指我们的妙心，本来就是这么妙的心。那么这个心呢就是这样了。那么跟住下来呢，我们要解一下什么叫做莲花了。大家有没有见过莲花啊？有啊。那莲花呢它的特性是什么啊？是啊，在我们中国的、古文里面呢有一篇文章叫做《爱莲说》，是吧？作者是谁呢？杜渊明啊？陶渊明啊？不是周敦颐吗？不是陶渊明、哦、是，那 他就赞这个莲啊。莲是怎样啊？莲就是说他的品格里通外直，出污泥而不染，系嘛？嗱，我哋知道佢不染污泥，但我哋唔知道佢原来清水都唔沾染噶。你唔好以为佢清就沾，污就唔沾，唔系咁样。原来佢清又唔沾，污又唔染咁嘅。咁啊，仲有一样嘢咧，大家唔知知道就知唔知道佢？仲可以入药啊！哇，莲藕煲汤啊，清香可口，系嘛？放啲豆仲用。嗱喺实用方面，佢就咁样喎。咁啊，仲有佢个莲蓬同埋莲叶、莲茎、莲酥，清热解暑啊！佢个用途真系好。咁啊，仲有一样系我哋唔知道嘅，系因果同时啊！就是因为它有花必定有籽， 就是花果同时。你看看我们佛教啊，时时都以这个莲花做这个代表的、啊、成为我们这个教国，不是国教啊，佛教啊，成为我们这个教里面的代表的花。那这个花呢，就其实就是譬如譬如我们的妙法，譬如我们的心法，就是说我们除非不动念，不起心动念，不动，只要一动一念一动，一作这个因，马上就有了这个果，就是因果同时。你不可以说我种了这个因，做了这一样东西就不会有果报的，绝对不会这样的。那所以呢，它是一个譬如，同埋是代表我们的心法。所以诸佛菩萨他们除非不坐不出来见人，他们坐亲都是莲花，企又企莲花的，他绝对不会着破鞋。因为莲花呢是代表他的心法，同埋呢是由他的心即动一个莲，他的脚底下呢就生出一朵莲花的。那这些莲花呢就不是说真的我们种出来那种，是一种不是物质的莲花，这种是一种能量，能量它只是形成了莲花这样的形态，在它的脚那里这样来浪起它，它是不是物质的东西来。那这种莲花呢就是譬如我们心法了，那就是说我们的心法就是这么微妙，你只要做什么就有什么出现的了。那我们呢就要明白到为什么诸佛可以有神通妙用，亦都可以能够这么自在，而是他将自己的心法能够证到，证到之后能够随意这样去用，所以他呢用得来呢非常之自在。但是因为我们众生呢就迷失了，迷失了呢就结果就似乎我们迷失了之后似乎就不见了，不见了就以为是没有了，其实它就不会没有的，它是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长存在这个宇宙，长存在这个世间。等于《楞严经》所说，它说众语形明光千借，众语形消明光千借，此性云何为以消灭。就说虽然你的命，你的命就是千借，就是离开了一期的生命，结束了条命没了。但是我们的性呢，性呢就是心性，那这个性呢就不会消失的，它只不过呢离开了你这个躯壳，它又会以另一种形态出现在这个世间。这一种呢就等于这个一个物理学家所说的爱因斯坦，他说物质不灭，那个物质是不会灭的，它只不过呢是化成一种能量存在在这个空间里面的。我们大家呢要明白了这件事了。那什么为之是经呢？经呢就是道路、门径、方向，就是这样解法，同埋呢亦都是经验这样解的。咁经呢就有好多种的，有这个了义经同埋不了义经。嗱，我哋唔好讲呢个佛教嘅经典字啦，讲我哋世间呢都好多经喎。咁我哋世间乜嘢经呢？喺儒家里面呢有四书五经，道家亦都有佢嘅道经，有太清嘅清虚经啊咁样。咁我哋呢个世间，我哋嘅凡夫咧，社会冇普罗大众咧，亦都有佢嘅经噶。系乜嘢经呢？马经、石经、股票经，系嘛？嗱，马经咧，佢咧就会咁样噶，系会累到我哋堕落。咁啊，石经咧，亦会令我哋血压高噶。如果我哋念多嘅时候咧，你哋话会唔会啊？会。当你食一煲炒饭嘅时候啊， 是不是叫爆棚啊？是啊，那陣時你興奮上來，血壓一高一爆，哦，那陣時又是慘了。嗱，股票經又會咁樣嘅喎。如果你買空賣空嘅話，作為一種職業，而唔係有呢個實力嘅，呢個叫做風險經啊。咁我哋咧，周不時睇報紙都睇到咁樣，有人跳樓啊，有人自殺啊，有人瘋狂啊，即係發狂啊，會咁樣啊。因為你冇得填倉啊嘛，係嘛？冇得嚟補倉啊嘛，咁你咪發狂咯，又要宣布破產啦嚇！嗱，呢啲經咧就會有咁樣嘅效果啦。咁啊，仲有咧，人人心中都有部經喎。呢部叫做咩經啊？多心經。呢一部經咧，永遠都念唔完嘅，係咪啊？係啦，因為我哋時時都念咧，咁啊，成日念嗰啲煩惱。咁我哋咧心里边咧就多咗好多烦恼，咁啊成为我哋就烦恼经啦。咁啊仲有咧，我哋好多人咧就唔知道啲烦恼系点样嚟，点解会咁多烦恼咧？原来咧系由我哋自己日日去念，日日去念，念得多，你时时系念住啲烦恼，唔识得去念快乐经。咁你咪永遠唔會有快樂咯，永遠有煩惱啦，係咪？假如你懂得呢一部經太累我啦，我不如唔鬼念啦，咁啊不如調轉念快樂經，咁啊保證你咧日日都咁快樂。呢個係真係噶，你哋要識得用呢個心，就係因為我哋唔識得用啊。咁啊希望今日咧聽完之後，個個都識用我哋。这一部妙法适用我们这个经，调转它好像佛菩萨那样所念的都是清净自在智慧的经。那么在我们佛门里面呢，就有什么经呢？有一个了义经和不了义的经。什么叫做了义经啊？了义经呢就是告诉你听成佛可以脱离呢个生死轮回嘅，呢个经咧就系叫了义经。不了义嘅经咧就系小乘嘅经典。呢小乘嘅经典咧就系释迦牟尼佛应世以嚟，佢又因为就住嗰啲学生嗰个程度啊，佢哋个根器，咁啊而同佢讲嘅课程，咁呢啲课程咧。就不了義不究竟，就告訴他們一步一步，只是跟他們說一些小學的課程啊、中學的課程啊、大學的課程啊，這樣只是說這些。那這些課程呢都屬於不了義的經。那就等到呢個個學生他們的程度都差不多了，證到這個阿羅漢果，但是因為他們呢滿於這個現狀啊，滿於他們所證的果位，不肯再前進了，那就停留了。那佛陀呢看到他們機緣成熟了，應該呢要他們提升了。提升的時候呢就告訴他們，我以前跟你說的那些呢不是真的，權就是方便不是究竟，不是一法。咁所以佢到咗呢個法花會上咧，佢就開權顯實，就係講出嚟咧，就話呢個法會係要講俾你聽，就係開佛嘅之見、是佛嘅之見、悟佛嘅之見、入佛嘅之見，整一個法會來來去去，就係最終就係話俾嗰啲弟子。就是要他知道你本身就可以成佛，你不要满足于现状，贪小为足，就是要你悟到佛的境界，要你入佛的境界，告诉你听，明白到你本身你要尊重你自己，你都是可以成佛的，人人都可以成佛，你不要看自己。所以这一部经呢就叫做了义经了。 咁而家我哋跟住落嚟讲观世音菩萨啦。咁观世音菩萨咧，大家熟唔熟啊？熟，熟都唔熟，系咪？系啦，我哋要唔要去普陀山嗰度朝圣啊？使唔使去嗰度向佢顶个礼先啊？要，系啦。嗱，我哋唔好听释迦牟尼佛字，我哋先去咗普陀山，向观世音菩萨顶个礼先。咁然后我哋慢慢咧翻翻嚟，再听释迦牟尼佛讲佢啲威水史，好唔好？好。嗱，咁而家咧要搭翻本来嘅机，因为一个一东一西，好长时间啦。用翻我哋嘅连速机，咁啊大家扣好个存带，话咁快就到噶啦。咁啊嗱，普陀山咧就叫做舟山群岛啊，佢喺浙江省。啊，如果你喺上海啊，上海坐夜船，咁啊唔使一晚就到噶啦。等于喺广州坐夜船，喺香港坐夜船，九点钟开船，朝早六点零钟就到咗广州。洲头咀码头就是这样。咁点解观世音菩萨咧会拣中呢一个地方咧？呢个系孤岛嚟噶，系东海旁边啊，一个孤岛嚟。咁啊，咁当时咧就有一个日本嘅法师啊，呢个日本法师咧就嚟中国参学。咁佢去到一间寺门，睇到一尊玉嘅观音啊。啊！佢一睇到佢就中意，中意佢就点咧？佢话如果系证明，即系名正言顺啊，就人哋肯定唔会送俾你啦，系嘛？嗰、那个唯有点啊？伸多只手出嚟，伸咗只手，用第三只手嚟攞走佢。咁啊，攞走咗之后就嗱嗱声就弃船就走啦。咁啊，一路就航海翻翻日本。咁啊，谁知道嚟到舟山群岛嗰度咧？海面上啊！全部啲船帆浮住晒喺度，只船唔喐得，行唔到，咁啊弊啦，困啦，走下呢度，呢度又有几多莲花挡住个船头，过嚟呢边，呢边又系咁样，咁啊法师咧佢啲醒啦，知啦，即刻就跪喺个船头嗰度向空摇拜，佢话弟子啊知罪过，菩萨如果系唔肯去日本嘅话，咁我就唯有咧就喺附近喺度咧。足吉寺廟就供養你在這裡，我們日本人沒有福，沒辦法供養，所以呢才會遇到這些這樣的情景。他在個石頭跪在那裡捉了一輪之後，啊，那些蓮花呢無影無蹤了，沒了，那他就知道，原來真是這樣，那啊，就彎了過去附近，就是現在的叫做普陀山了。咁佢就喺普陀山上面呢，因为普陀山当时一个嗰啲渔民啊，渔民啲海边度呢，咁打完鱼就弯喺嗰度呢搭间茅棚，咁喺嗰度住㗎嘛。咁去到呢就搵到啲渔民讲明咗呢个情形，咁啲渔民呢就好欢喜㗎，佢话法师你唔好走啦，你就喺呢度，我哋过去对面就审禁门㗎嘛，咁对面嗰度呢就请去化缘。化缘咧就请啲人咧去募捐，喺呢度咧同你起一根寺庙嚟供养尊菩萨，就咁样啦。咁所以咧，嗱观世音菩萨嘅转道场咧，佢就巴闭啦，佢就用下神通咁就得啦，就掂啦。咁以后呢个普陀山啊，大大小小有大丛林，有小茅棚，有几十间咁多啊。咁啊最犀利嗰间咧叫做田寺。亦都系叫做普济寺啊！呢座普济寺咧，啊，讲起上嚟咧，神通妙用。点解佢叫妙用咧？呢间寺啊，佢又叫做圆通殿喎。圆通咧，又即系观世音菩萨嘅名喎。呢个殿系点解咧？佢因为啫，旧阵时咧就好中意打斋啊，叫做共千真斋啊嘛。咁千僧斋咧，就系、是、预早去嗰度做功德咧，就话俾嗰度嘅主持听。咁啊，发呢信咧通知 各个僧人集中来这里吃一餐斋，这位大狮子就为了求福，那他要供养一千个出家人，那他就要找很大的寺门才可以做到的嘛，所以他呢就二祖呢就要在这里、做这些法事了。那一千个出家人走入去这个寺庙，他吃完这餐斋呢，他要为这个狮子诵经的、要将功德回向给他的、所以呢你说一千人在个大殿里面绕佛念佛做佛事，那你说这个殿是不是要很大？其实你走进去看看不是很大的，是最多四千尺的，我都去看过，去过那里、虽然是这么窄，但是呢一两千人他又不会逼劫，照样在这里转绕佛，照绕佛。那么这个情形呢就很妙了。那么有时呢多起上来有三千人，啊又挤得落，那么人们觉得奇怪呢，东西单咁排班喺度念佛嘅时候咧，佢哋嗰啲人咧静心喺度念啊嘛，听到啲梁啊，因为佢哋系用木做噶嘛，嗰啲横梁啊同埋正梁啊，咁全部都木，咁啊听到啲木咧啦啦啦，系听到咁样好似爆裂爆裂咁样，好似开，咁啊整座佛殿咧好似喺度宽松咁样啊，有咁样嘅情形喎。咁呢啲咁嘅情景呢就一傳十啊，十傳八，咁就傳到去有一個軍人嘅耳朵裏面，咁佢就有咁嘅事，你哋啲迷信鬼真係妖言惑眾，我信邪嘅，唔會有咁嘅事。咁所以有一次呢，佢哋個駐軍就住喺普陀山，咁佢就為咗證實咗呢件事呀，睇過呢個殿喺度鬆緊電，可以鬆可以緊的，看過是不是這樣。所以他呢總司軍隊一埋，找人呢守住後門，一個入去，個個入去就排班排好了，守住後門不能出，入一個就站一個，結果呢一萬個入到去鬆鬆動，不會逼的、這樣呢就證明了观音菩萨的神通，这一座这样所谓叫做物质的大木杉大瓦这样来做的佛殿，皆砖的，竟然可以又松又紧，可以变化的，我们凡夫是想象不到了，这个是事实。